跟住咧，我哋都有同心去读圣经嘅时间。啊，圣经咧系嚟自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至到十九节。啊，三节经文啊，实在咧就对我哋生命咧有好多嘅帮助嘅经文。啊，让我哋一齐去诵读呢三节嘅圣经。好，开始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这歌交与领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今天我哋好高兴咧，吓请到即系刘伟达牧师，就系我哋香港即系我自己之前侍奉教会啊，中华宣道会天泽堂嘅牧者吓，咁啊，即系都佢都系一个好有承担嘅弟兄，一个嘅传道一个牧师啊。咁如果大家记得上个礼拜同大家去正道嘅时候都提及啊，刘牧师佢咧就系喺大学嘅时候咧就愿意咧回应上帝嘅呼召，摆低咗一个可以好好嘅学位吓，包括咧就去全时间咧去回应上帝，读神学，跟住咧一路服侍上帝咧到而家吓。咁啊，刘牧师咧一个好抵得谂嘅人嚟嘅，因为咧啊，我要离开天泽堂嘅时候咧，我就堂主任嘅角色咧，即系冇人肯咩堂主任个位啊。咁啊，刘牧师咧就最尾就顶硬上吓，顶咗堂主任个位，因为都好辛苦嘅，所以咧佢系一个即系仗义帮助嘅一位牧者，所以今天咧，我哋好高兴咧，都请到佢咧嚟到当中咧吓，即系喺香港嘅时间啲十一点几、十二点嘅时间咧，都可能慢慢有啲唔清醒嘅时间咧，都同我哋咧去分享上帝嘅说话，用上帝嘅说话咧去帮助我哋，激励我哋嘅生命。咁所以咧，接下落嚟咧，我就将时间咧交俾刘牧师。佢今日同我哋分享嘅题目就叫疑问，当我遇到不公道嘅时候。 咁我首先咧就想分享兩方面嘅感恩啦。第一方面嘅感恩，我為此感恩，我感恩能夠石牧邀請啦，有今次嘅宣講上帝道嘅機會。事實上，每一次宣講上帝嘅道咧，上帝係藉住佢聖靈超自然啟示嘅道咧，首先提醒我自己，首先係即係祝福咗我生命啦。所以呢個係第一樣。即系我想去，即系去分享我嘅感恩啦。咁另一个感恩，我就想为恩福教会嘅感恩。感恩啲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我感恩就系、是、头先陈牧师啦。陈牧师系我以前嘅嘅上司啦，亦都系我而家侍奉嘅教会中华宣道会天泽堂嘅顾问牧师。我所认识嘅石牧师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牧者，咁我好感恩就系、是、上帝即系让恩福教会能够可以聘请到石牧师去牧养大家啦，去带领大家。而我认识嘅师母咧，亦都系一位非常非常之善良嘅姊妹。咁呢个就系我第二方面想去即系分享感恩，我为恩福教会去感恩。咁喺我哋去今日我哋一起去。睇上帝，听上帝嘅道之先，我哋再一次，我哋同心去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哋多谢你，多谢你，你系去启示你嘅话语，你嘅话语没有力量。你创世纪里面你话有光就有光，你嘅话语充满咗力量。主求你就藉住你嘅话语，你去引领我哋生命，你塑造我哋生命，让我哋生活里面就有你嘅话语作为我哋引导，以致我哋可以去经历你所答应我哋嘅嗰个好丰富、好丰盛、好。不一样的生命，主求你引领我们以下时间。以上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今天的讲题就是疑问，当我遇到不公道的时候，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，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过一些不公道的事或者不公平的事？如果你有遇过不公道不公平，你可以举个手看看弟兄姊妹。照大部分很多弟兄姊妹都遇过不公道不公平的事。而呢今日的我们所看的圣经哈巴谷书，先知哈巴谷。先知哈巴谷原来他正正就是面对着当时他面对着不公道的事，面对着不公平的事。新约圣经就是分为了 圣经里面分为咗就系新约圣经同埋旧约圣经两个部分嘛。而旧约里面咧有所谓嘅十二小先知书，而其中一卷就系今日你一齐睇嘅，就系、是、哈巴谷书。咁喺我哋睇呢一个经文，我先去分享翻呢个嘅经文嘅 PPT 先啊。喺哈巴谷书一章四节系咁样讲，佢话因此律法无效，公理从未彰显。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遭受扭曲。呢条经文话俾我听，就系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遭受扭曲，系不公道。呢度系讲紧不公义。呢度嘅经文讲紧嘅恶人，对于先知哈巴谷嚟讲，就系同佢自己同一个民族嘅同一群人。换言之，就系对于先知哈巴谷嚟讲，系佢嘅异己人，所以呢度嘅恶人大概就系我哋而家所讲嘅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。经文继续，哈巴谷书咁样讲，佢话：你为什么要我看见这样嘅灾难呢？你怎能容忍这种坏事呢？我嘅周围尽是毁坏、强暴，到处都系打斗、争吵。我哋好可能都遇过不公道嘅事喺生活当中，可能都遇过一啲不公平的事，被伤害，甚至被暴力伤害，被背叛，被欺骗，甚至被你最信任最信任的人被轻视，起不起，甚至被仇恨。在可能在公司明明不是你的错，你却是要孭祸。我自己曾经做过宣教士，在宣教工场里面有一个学生，他的成绩都不错，他考上了大学，考到自己想读的所想读的那个科目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他明明可以考到自己想到的科，但是后来有人用钱买了他的学位，结果这个学生被迫要去转到另去读另一科，这个是不公道。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不满，我们会感觉到不服气，我们觉得可憎可恶，我们感觉愤怒，我们感觉困惑，我们感觉沮丧，我们觉得痛苦。而当先知哈巴谷他面对不公道的时候，圣经给我们看到，就是先知哈巴谷他向上帝提出质疑，他去向上帝质疑，他向上帝去发问。原来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不公平不公道的事。当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面对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真真实实、诚诚实实地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感受，甚至向上帝提出质疑、提出问题、提出疑问。上帝不介意，上帝不会介意。事实上，跟上帝对话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诚诚实实，我们可以很真实地向上帝表达我们的不满，向上帝表达我们的不服气、我们的愤怒、我们的疑惑、我们的沮丧、我们的痛苦。而圣经讲俾我哋听，就系况且我哋软弱有圣灵嘅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嚟嘅叹息替我哋祷告。圣经话俾我哋听，上帝理解，上帝明白，上帝知道我哋感受。如果我哋系有小组生活嘅习惯，我哋有团契生活嘅习惯嘅时候，当我哋遇到不公道、不公平嘅时候，我哋更加可以同我哋嘅弟兄姊妹去讲我哋感受，然之后一齐嘅将各位将我哋嘅感受，将我哋所遇到嘅不公道，向各位明白我哋心情嘅上帝一齐去透过祷告去交托。而当我哋喺生活当中，我哋遇到不公道嘅时候，第二方面圣经话俾你听，第二方面我哋可以做嘅系啲咩呢？就系我哋认定上帝对恶人必定系。必定上帝对恶人必定有公义的审判。在哈巴谷书的一章六节这样说，他说我要使凶猛残暴的巴比伦人强盛起来，他们要横跨世界征服别人的土地。巴比伦在当时来讲，巴比伦是一个很残暴的民族，巴比伦是一个很残暴的国家。上帝透过巴比伦人去惩罚以色列人当中刚才提到经文里面的恶人，透过巴比伦惩罚以色列人当中的恶人。圣经告诉你，让恶人得到公义的审判是对的。 圣经话俾我听，让恶人得到公义嘅审判系正确嘅，杀人受法律制裁，系咪？上帝从来冇讲过作恶冇问题，呢个唔系圣经教导嚟嘅，呢个唔系上帝讲嘅嘢嚟嚟嘅。上帝从来冇话作恶冇问题，犯罪冇问题，呢一个唔系上帝讲嘅嘢，唔系圣经嘅教导。上帝嘅独生子主耶稣，啱啱我哋过咗圣诞，上帝嘅独生子主耶稣为我哋降生，为我哋罪成为人，最后为我哋嘅罪被钉喺十字架上，痛苦为我哋死。其实就系让我哋知道，佢系爱我哋嘅上帝嘅同时，亦都系讲紧啲咩呢？亦都系讲紧犯罪作恶，从来都有代价。只不过今日主耶稣甚至自愿替我哋去还嗰个罪嘅债，去偿还嗰个罪嘅代价。所以让恶人得到公义嘅审判，系喺圣经话俾我哋听，系恰当，系正确。但系弟兄姊妹有留意，圣经同时又系咁样教导我哋，就系一方面让恶人得到公义嘅审判是正确，但圣经同时又教导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个人去复仇。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自己个人去复仇，因为仇恨只会制造伤害，敌意只会制造伤害，伤害其他人的同时又伤害自己。最近有一宗在美国发生的一宗的新闻，这里讲到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美国里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宗新闻，就是一个71岁的包装工，因为他憎恨，因为他仇视穆斯林，仇视回教徒，于是乎他用军刀向一对的穆斯林的母子去行凶，6岁的个小朋友，你看看是一个很可爱的6岁的小朋友，6岁的小朋友身中26刀，伤重不治，32岁的妈妈伤势危殆，而这位的包装工当场被捕，被控谋杀。顶姊妹留意，死的是一个很可爱6岁的小朋友，而被控谋杀的是一个老人家。敌意只会制造伤害，伤害别人同时又伤害我们自己。所以罗马书是这样教导我们，我想请顶姊妹一起读出来。 我让上帝的愤怒替你伸冤，因为圣经说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 圣经讲，他说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上帝透过巴比伦去惩罚以色列人当中的恶人，这个令到先知哈巴谷产生另一个疑问。先知哈巴谷的问题是1:13，他说可是你怎能忍受这些叛逆可恶的人呢？你的眼睛太圣洁，你绝不看罪恶，也不容忍人民做坏事，那么他们毁灭给自己公正人的人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先知哈巴谷面对另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毁灭给自己公正的人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这里先知是他承认，他说没错，上帝啱，是我的民族，我们过是罪人，先知承认。留意，先知承认就是我的民族，我们犯错，我们不过是罪人。但是有些人是更恶的，你怎能够用更恶的巴比伦去惩罚我们呢？先知再次提出问题，上帝不介意我们提出质疑，上帝介意我们拒绝跟他对话，上帝不介意，上帝不介意我们提问，不过上帝很介意我们拒绝跟他对话。我自己在大学的时代呢，我是一个问题学生来的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是一个问题学生，不是说我是不交功课啊，上堂的时候在吃杯面啊，剪脚甲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是这些问题学生。我在大学时代是一个问题学生的意思，就是我不明白，我就会举手去问问题。而透过老师的回应呢，我发觉我就会明白得更多，能够搞清楚一些我不明白的地方。我想问在座当中有是一些是教书做老师的？如果有，你可以举下手，有没有？是没有人教书的。OK? 如果有人教书，我想问下你中唔中意啲学生举手问问题？因为我自己就系一个问题学生嚟。原来当我哋面对不公道嘅时候，喺生活当中面对不公义嘅时候，疑问遇到不公道嘅时候，疑问系跟随主必然有嘅事。唔完全明白创造我哋嘅主。其实正正让我哋知道佢的的确确系创造嘅主，唔能够完全明白创造我哋嘅主，其实就系话俾我哋听，我哋所敬拜嘅嗰位真系我哋创造嘅主咯。即系如果可以明白晒嘅，佢就唔系嗰位创造我哋主啦，就可能系我哋创造佢出嚟。正如一个小朋友，往往其实都唔能够可以完全明白作为父母嘅嗰种用心良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可以放胆咁样向上帝去发问，佢会回应，佢会回答。最近有一个年青人喺天主堂，中华宣道会天主堂就系我小班教会，啱啱受浸。咁呢个年青人系一个好聪明嘅年青人，佢亦都系一个好理性嘅年青人。所以佢喺追寻信仰里面，佢有好多嘅疑问，好多嘅问题，佢一路去追寻，一路去发问。结果上帝就藉住一个梦启示俾佢，话佢听：我就系真真实实嘅上帝。最终佢就好确实咁样信耶稣，并且喺最近一段时间佢就受浸去归入呢个嘅教会。原来我哋系可以放胆去发问，上帝系会回应。不过我哋要先 plan 好，我哋要预备好去听。最近我太太咧就去退休，即系退休嘅意思就系揾一个安静嘅地方，就唔接触人，自己一个人咁样可以睇圣经啊、祈祷咁退休安静咁样。咁我太太。佢退休嘅时候，佢就同即系我啦，同埋其他同工讲，我系会删咗个网络嘅咁样，我系即系会唔会收啲即系唔会收其他资讯，删晒网络。咁我就提我太太，我话如果你退休嘅时候，你就系想听上帝嘅声音，如果你删晒网络，咁上帝 WhatsApp 你嘅时候，你咪收唔到啦。咁啊，我就提我太太咁。另一次就系、是、有一次咧，就系黄姑娘嘅妈妈咧。佢嘅电视就坏咗，于是乎咧，我就买咗部电视，就去俾黄姑娘嘅妈妈啦。咁上到我外母屋企嘅时候，我外母就同黄姑娘嘅妈妈同一个人嚟噶。咁上到我外母屋企嘅时候，咁我就将嗰部新嘅电视插电啦，然之后收唔到任何嘅台，买咗部新电视，然之后插电收唔到任何台。顶姊妹，呢、这个代唔代表电视台从来不存在啊？买咗部新电视。插咗电，但系收唔到任何台，呢、这个代唔代表从来都冇电视台存在啊？唔代表系咪？咁大家知唔知个问题出现在边？个问题就系我买咗部新电视俾我外母，插埋电，但系我未追台，未 tune 好，咁所以未睇唔到任何嘅频道咯。同样地，上帝系会回应我哋嘅问题，不过我哋首先我哋自己。要去预备好我哋自己嘅心，去聆听上帝神对哈巴谷嘅回应。神的确对哈巴谷嘅提问作出回应。神话俾哈巴谷听，话俾呢位先知听，佢要审判巴比伦。上帝回应先知哈巴谷，佢话俾先知听，佢要审判巴比伦。就算我哋今日睇为不合理嘅事，全能嘅上帝绝对有能力。令到正义最终得到实现。当我哋喺生活当中，我哋面对不公平嘅事，第三样我哋可以做嘅就系我哋选择相信上帝，并且信服佢嘅道。第三样我哋可以做嘅，面对不公道、不公平嘅时候喺生活当中，我哋就系选择相信上帝，并且降服喺佢嘅道嘅当中。二章四节咁样话，佢话看那恶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必。因他的信得生，信心使我哋喺生活当中得到看顾，信心使我哋生命得到保护，信心使我哋最终可以睇到公义嘅彰显。咁乜嘢系信心呢？希伯来书咁样讲，信心系啲咩呢？信心就系对所盼望嘅事有把握，对不能看见嘅事能够肯定，而真真实实嘅信心，使我哋对上帝嘅道能够降服。 真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信服上帝的道，真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上帝的道的当中。再请弟兄姊妹读一读这节经文，谢谢。在先知得到上帝的答复之后，留意上帝有回应先知的提问，但是上帝所答应的事在当时来讲还未发生。哈巴谷 在先知得到回应，但是在回应的事还未发生的时候，哈巴谷在第三章里面就作出了一个信心的祷告。三章十七节经文这样说，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收成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弟兄姊妹，经文里面提到就是无花果，提到葡萄树，提到橄榄树，提到羊，提到牛，这些是什么来的呢？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橄榄树、羊、牛，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什么来的呢？这些就是犹太人当时他们的生计的来源，他们就是从这些农作物的收成去维生，他们就是从这些的牲畜，在这些牲畜的当中透过这些去维生，这些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的生计那个的来源。如果用回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讲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刚才那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刚才那段经文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收成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如果用回我们现代的讲法，是讲什么呢？刚才的经文就是讲紧，就算股市暴跌，就算虚拟货币暴跌，就算楼市不畅旺，就算泡沫爆破，生活当中遇到不公道，被伤害，被背叛，被欺骗，被轻视，不过先知不单单看到事实的这一部分，因为信心，因为对上帝的信心，先知看到事实的一部分之外，他又看到事实的另一个部分，就是三章十八节至到十九节经文这样说，先知透过信心他看到事实的另一部分，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，因救我的上帝喜乐，与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，又使我运行在高处。因为信心先知看到他生活里面的一些事实，但同样地他看到另一边的属灵的事实，与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，又使我运行在高处。一位的教父就是古代的基督教神学家，他是怎样去解释三章十八节呢？他提到就是三章十八节里面所讲到的是因信称义的人。三章十八节讲的是因信称义的人，信心使我们同上帝建立一个啱的关系，只要我们同上帝的关系在，我们就有希望，只要我们同上帝的关系在，我们就有希望。而信心就是帮助我们同上帝建立一个啱的关系，只要我们同上帝的关系在，我们就有出路，我们就有转机，上帝要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好像母鹿一样脚步稳健，使我们在高山上安稳行走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如果你是这只羊，如果你是这只鹿，你就算在高山里面你跣低了，你认为全能的上帝有没有办法可以接得你住啊？如果你就是一只母鹿在山上，就算你跣低了，你认为全能的上帝能不能够可以接得你住啊？最后我以一个故事作结。有一间屋着了大火，一个的小朋友他被迫走上屋顶，爸爸在地下张开的双臂，爸爸知道小朋友如果再不跳下来的时候他必定被火烧死，所以他大叫，他说阿仔阿仔，你快点跳下来，我会接住你。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在大火的当中，他只是见到烟，他只是见到火，他只是见到一片黑暗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小朋友他好怕好怕，他不敢跳，他跟他爸爸说，爸爸，我乜嘢都见唔到啊！喺呢个时候，爸爸好爱锡呢个儿子嘅爸爸，咁样同佢讲，佢话：阿仔，我你见唔到我，但系我见到你，呢一个先至系最重要。我哋一齐低头，我哋同心祷告。 耶稣，我哋多谢你，你系嗰位爱我哋嘅主，你系嗰位当我哋遇到不公道、不公平嘅时候，你个系理解你感受嘅上帝。主求你就帮助我哋，让我哋能够当我哋遇到一啲我哋认为我哋唔理解嘅事嘅时候，不公平嘅事嘅时候，不公道嘅事嘅时候，主求你就让我哋能够放胆向你提问，并且让我哋预备我哋嘅心，以致我哋能够听到你嘅回应，亦都帮助我哋，让我哋能够选择相信，并且降服喺你嘅道嘅当中，因为我哋知道喺你当中，你必有最好嘅带领，你必能够让公义最终能够得到彰显。求你带领我哋，帮助我哋。以上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